早已超过了爱的极限。

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气，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。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，欢迎光临亲爱的，请相拥我的感情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。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，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，痛快去感受。 笑与哭都值得用力气，玩和累都是该刀狂纪念的痕迹。很乐意每段路都有陌生人同心，爱或伤害有欢呼都是活过的证据。 痛快去爱，痛快去痛，痛快去悲伤，痛快去感动。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，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。 鸳鸯暴雨不要客气，请一直澎湃我热切的血液。我活着的触碰，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，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。 痛快去悲伤，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那天缘分来得太突然，几乎没有前奏。 记得那天有雨，农历是七夕，我收集这帮承诺，注定遇上你。呼吸着降临，不再细想起，不看你眼睛，把白纸一句。记得那天 raining 还是礼拜几，我坐在沙沙听着卡农的钢琴，我忘了带下武装，我叫唐丽，害怕出神秘，仔细考考你。 不好意思， 你说你爱我，这个理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，你说你 正甜蜜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